心来等候。也差遣真理的圣灵做我们的教师，求你来复辟人的软弱，就是你自己的话语不受拦阻的被传讲。主啊，让你的百姓在你话语中间明白你的心意，也能用合一的灵来回应你自己的话语。重新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这不是我通常的声音，上周大家知道大雪，所以残雪的时候声音就变成这样子了。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圣灵在特别在创造和护理这中间我们对他的认识。当基督徒我们提到圣灵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想到在灵恩有兴趣的那些弟兄姊妹中间，他们特别强调圣灵的能力，圣灵的说方言，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出现一些灵异的现象。那我们福音派也非常强调圣灵在救赎的历史当中怎样帮助我们圣灵施行救恩。大家知道在三位一体的神在救赎的历史中间，他有侧重点不同，在创造和救赎当中他侧重点不一样。那圣父是侧重在创造的过程，圣子是侧重在救赎的过程，那圣灵在施行救恩的时候是他重点。所以三位一体都在参与救赎他的创造救恩的施行工作当中，但是三位一体的神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是我们对圣灵的认识多半兴趣在那些奇异的特异的功能，圣灵充满了一些特异的现象，然后说方言，有说预言的恩赐，有灵异的那些医治的恩赐，这是许多人感兴趣也许多人经历到的。但是我们常常忽视圣灵在创造的过程中间和护理的过程中间的重要性。那护理是什么意思呢？创造大家都知道神的创造，那护理是神用他自己的话语和他的能力和他的灵在维护着这个大宇宙，这个宇宙自然和我们的生命，这是维护的意思。是圣灵的护理，不是护士那个护理，有一点像我们中间有护士，那护士他那是照顾我们身体的需要，那神用他大能的护理，护理着宇宙万有，包括我们的生命。我们先来看刚才读过的经文，在创世纪第一章一到二节，这是大家熟悉的经文，我们来思想圣灵在创造中间他到底做什么。创世纪第一章一到二节，刚才读过，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创世纪开始带着一种极大的一种宣告，一种庄严的宣告，知道起初是上帝创造天地，神创造天地。然后当时的情形，神借着启示对摩西，没有人在创造的时候在那里，但是神启示摩西将当时创造的情形描述在这里。那时候空虚混沌，意思就是说没有秩序，渊面黑暗，那时候光还没有创造。然后我们看见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当我们谈论认识圣灵在创造中间他的功用的时候，或者说在创造中间的角色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确遇到很大的难点，是我们平时可能没有注意到的。如果你上过主日学，老师已经告诉你了，圣灵这个词在原文当中叫 Ruach， 这个词我们不太容易发，必须这样讲，因为这个无论是中文的气，或者是气息，或者风，或者灵，这三个字都很难很清楚地说这地方就是指圣灵，因为这地方也可以指气息，也可以指风，有些版本翻译成大能的风运行在水面上。所以这是让我们意识到翻译圣经的时候的艰难，因为原文里面虽然这个 Ruach 这个词我们真是三个字都可以翻译的，而且这是旧约的时候是用希伯来文写的，翻译成新约的时候，到新约的时候圣灵这个词，这个灵这个词也是三个意思，这个 Pneuma 这个圣经这个希腊文的字也可以有风灵和气三个意思。所以就让我们在理解圣经的时候发现翻译的人遇到的艰难，我们读圣经被翻译过的圣经我们读的时候不太清楚，的确是每一个圣经的翻译都带着神学性的诠释，带着解释， 所以神学家们那些敬虔爱主，他是琢磨了许多很长的时间，在防疫的时候，到底这地方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还是神大能的风、大能的气息运行在水面上？我自己做了一些研究，做了一些思考，的确，那些敬畏神的人，那些德高望重、神重用的那些解经家、神学家，也在这里有一些分歧。但是我想，更多的人赞成这地方应该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因为运行这个词，无论在生命记里面，在以赛亚书里面，这个运行就像鹰护佑着它小鹰雏鹰那样的一个动作，那个风很难遇到这样的情形，只有有位格的圣灵这样做是相当合理的翻译。所以这地方无论你是理解成大能的风气息，我想不会到一个异端错误的地步，但是这地方可以看见初期神的能力或者神的灵在创造的过程中间，他从无序、从黑暗里面，神借着他圣灵的工作恢复秩序，后面还发现光明、光的创造。神的灵在创造中间帮助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在他那里。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经文，大家继续翻下面的经文，翻一节约伯记二十六章，我们一起翻一下约伯记二十六章十二到十三节。圣灵在创造中间的功用，在创世纪除了创世纪以外，约伯记和诗篇里面谈论的相当多。我们看约伯记二十六章十二十三节，我们翻到一起来看，一起来读哈。神以能力搅动大海，他借知识打伤拿哈伯，借他的灵使天有装饰，他的手刺杀快蛇。这地方借着约伯记里面帮助我们启示神在整个创造中间他大能的作为，特别这地方是借着十三节，借着他的灵使天有装饰，他的手刺杀快蛇。这地方也一样的，这个灵也可以翻译成风气都可以，但是这地方我们认为也是许多版本里面都认为他的这个灵是可以更好的翻译，但是 NIB 大家可以看是用气息。所以你看见英文版本的时候发现他说 By his breath the skies began fair， 用气息。所以你就注意到中文在这地方不一致的时候，你不是翻译发现哪一个翻译错了，而是这些翻译的这些敬虔的学者们在这地方的挣扎。但神的百姓，我们一起在这上面明白神他大能的作为，无论借着他的气息，借着他大能的风，还是神的灵，这些在那里都看见创造中间上帝的作为。我们继续来翻到一节经文，刚才往后一点，约伯记三十三章第四节，往后一点点，三十三章第四节。翻到了，一起来读约伯记三十三章第四节。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这地方灵和气两个字同时出现，那前面那个字就叫刚才读了 Ruach 这个词，就是用灵就非常合适了。那后面气是另外一个字，这是一个对照，意思就是说神借着他的气息他的灵来创造我们。那诗篇三十三篇诗篇三十三篇第六节里面打在上面，大家可以一起来读，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那个气也可以翻译成灵。所以刚才这几节经文都是刚才我们一起思考过，发现圣经里面还有许多地方我们不一一的列举，但是看见这地方神的灵、神的气息或者是大能的风都在创造中间帮助我们，在创造中间他不但创造宇宙万有，他也是赐生命的主。所以圣灵，当我们思想圣灵的时候，我们已经思想过他是神，他不只是一个 force 一个力量而已。因为在旧约时代，圣灵降在那些人身上，先知士师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那个人跟充电一样得到很大的能力，可以做那些平时做不到的事情。许多人以为圣灵只是一股能力而已，但是我们已经学习到圣经告诉我们，圣灵不只是一股能力，他还是神，他是有位格的，意思就是说他有理智、意志、情感。所以圣灵可以跟我们交往，他还会忧伤，他还会叹息。所以圣灵是这样的一个可以跟我们来往交往，我们跟 诉说我们心中的苦衷，可以请他帮助我们代祷祷告这样的一个对象。圣灵在创造中间是平时我们真是常常少思想，但是我们特别讲到圣灵在我在三位一体的神如果把它分开理解的时候，常常遇到很大的困难。我在思想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今天我们需要呼吸？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呼吸，它只告诉我们气息是从神来的。那我企图多了解圣灵在我们身上创造身上的功效的时候，它的作用的时候，它的角色的时候，我在想到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这个练习哈，你屏住呼吸一分钟两分钟，不要做多了，多了就出问题了，我不负责任。如果你用一屏住呼吸半分钟的话或者一分钟的话，会出现什么事情？你会发现什么？你发现有什么需要呼吸啊？以前有几个大学生心理学家给他们做一个实验，来观察他们在谈论的兴趣的话题。刚开始的时候，这几个大学生一个大学生宿舍里面，不知道是在中国还是哪里，很多个大学生住在里面，他就用窃听器来窃听这群大学生关注的事情。那时候大概他们吃午饭之后吃饱喝足，他们就在谈论哪个男生宿舍谈论哪个女孩子长得好看，然后就开始频频点点哪个教授教书的个方式，谈论这些事情。再过一会儿，他们就慢慢开始可能要到运动时间了，就讨论运动什么兴趣什么球赛，开始谈论各种运动兴趣。到时间够久的时候，发现到晚餐时间到了，你知道他们去谈论的话题是什么？在谈论什么地方东西好吃，食堂里面哪一个师傅那个菜比较大方一点，谈论在哪个地方餐馆有什么特别的菜，越来越谈论是杜甫的需要。那我们也是刚才平时我们不太去需要不太注意到我们需要空气，但是你屏住呼吸一会儿，或者是潜水游泳一会儿，你发现你很需要空气。所以我就猜想，神创造我们今天要这样的呼吸，一呼一吸哈，其实帮助提醒我们，我们的气息是从神来的。这一口气再过久一点点没有空气，大概医生认为大概七分钟还是多少，我们有医生在这里帮助我，是不是七分钟或者更久一点，很快就有生命的危险。或许神创造我们用呼吸这种方式来提醒我们，我们离不开他的气息了。最近听说国内雾霾严重的城市，在高山的地方还是从青藏高原还是哪里，有人从那里运输空气下来到下面来卖，我不知道卖多少钱，但是一大袋的空气打在里面，那是新鲜空气。因为中国已经有些城市新鲜空气吸不到了，有人就拿来鼻子就对里面，嘴巴对里面还是鼻子对里面开始吸，吸一袋好像就吸一会儿就没了。那个很便宜，空气真的很便宜，但是运输很麻烦。这些都让我们看见，我们平时不认为是一个有需要的事情，也不太感谢的事情，但是遇到有人不能呼吸的时候，在医院里面你会看见，我走过 ICU 的那些病房，看见那些用插鼻管的那些病人，心里就产生很深的怜悯，因为他们呼吸都有困难，需要用别人的特殊的方式，医疗的方式来帮助他。那我们这些健康的人呼吸没有问题，我们平时不太注意也不太感谢。所以当这些思想帮助我们，神的气息是创造中间他在我们身上，我们不只是思念他在施行救恩中间帮助我们可以认识到这位耶稣基督，高举神，我们将来还会继续提到圣灵做很多事情。但是今天我想我们专注默想他在我们创造中间，不是空气是圣灵，这些呼吸乃是帮助我们造物主用这样的方式创造我们，提醒我们我们其实非常需要他，离开他的气息我们就不存在了。创造我们继续看他在护理中间，就是神怎么维持我们。希伯来书里面讲得很清楚，神用全能的命令，他的话语他的命令来托住宇宙万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告诉我们神的护理。神不但是 create this world 创造这个世界，他还 sustain 维持这个宇宙。所以神他借着他的话语创造万有，借着他的话他的道和他的灵创造万有，他也借着他的道和他的灵来维护来护理宇宙万有。我们看 列在这里的经文，刚才诗篇读过了，我们一起来读，再看诗篇104篇。诗篇104篇帮助我们认识神他创造的奇妙和他在护理中间他的心意，特别在刚才读的从24节到31节那里，看见神的诗人称谢神的创造，接着他智慧创造，他的丰富，他的能力，然后他特别提到说这些创造的百物，27节这里说这些创造的百物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你给他们，他们便施起来，你张手，他们饱得美食。29、30节，你掩面，他们便惊慌；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你发出你的灵，也可以翻译成气，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所以在特别29、30节里面，看见我们神在护理中间，有些神学家称为继续创造，我想护理是非常合宜的。神在维持维护这个宇宙，他也维护我们的生命。这些创造的百物，神一旦掩面，就是神不看顾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惊慌，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我想中国人以前讲，以前死亡有不同时期，医疗上有不同的判断。那最早的以前是什么判断？说一个人死了，中国古代怎么说？没气了，都是摸摸鼻子。那现在医生可能即使没气了，他还有心跳，还有脑死亡、脑电波等等，用很多方式来检测。但是在非常古代里面，医生看见没气了，所以诗人里面告诉我们说，人口里不过有一口气。讲到那些世上的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我们不要惧怕他们，他不过有一口气，一口气一走了，他就走了。这地方帮助我们看见神的护理，神给我们供应，给百物供应，我们得以享受。但是神一旦掩面，我们就惊慌，他收回他的气，我们就死亡归尘土。他发出他的灵，这地方神的创造，我们便受造，他使地面更换为新。我们继续看一段经文，在约伯记三十四章，约伯记三十四章，我们看13到15节，我们一起来读类似的信息。约伯记34章13到15节，这地方诗人发出这样的问号，说谁派他管理地，这个他就是神，安定全世界。他若专心为己，将灵和气收归自己，凡有血气的就必一同死亡，世人必人归尘土。这地方他的意思就是神是治理安定世界的神，但是神不是自私为自己，他却将灵和气赐给我们。如果他收回我们这些凡有气息的，就是血肉之躯，我们都一同死亡归于尘土。所以诗人和约伯这地方都告诉我们，约伯记的信息是借着以利户说出来，都告诉我们，我们气息是他维持我们的。我有一次经过 Libertyville 21号 Milwaukee 那条路，看见那边有好多的车行，不知道那段时间可能是推销还是什么，那个突然间很热闹，我有天开过去，看见那边几个大气球，几个很高巨大的人在那里，他手会动，那气球你们看过哈，在动，哇，我就看怎么巨大的人在那里，小朋友都很喜欢，那手会动。再仔细一看，它下面有一个什么大气球，几个下面大气球，有一个我起码看见一个，别的肯定也差不多，都有一个什么东西在那里啊，吹风机哈，吹风机弄得比较好，很密闭，然后一直吹，如果吹风机给它摁一下停一下会怎么样？哎，马上就蔫了。那个看起来很巨大的一个在那里招手，但是你稍微停，可能几秒钟它就马上就塌下去了。这地方其实很像这个，我们能够动作存留在世上行走，是神给我们的气息，他维护着我们，维持我们。 所以当我们思想我们生命中间还可以有这口气息的时候，今天早上有人正准备祷告就非常好，感谢神给我们生命气息。我们刚才讲过，我们提到圣灵的时候，很多提到灵异的那些圣灵的恩赐，我们会那个感谢神，当然感谢神，但是神的灵神的气息也帮助我们，他是赐生命的神，圣灵是赐生命的神。神的灵在我们身上，他不只是使在施行救恩的时候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他关照我们责备我们，我们将来还会继续思想圣灵的功效，在这方面的功用。但是这地方特别提到圣灵在我们生命中间，他创造给我们生命，他也维持维护我们的生命。所以当我们遇到健康的问题，遇到身体疲乏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神的灵来祷告了，神那里加添我力量。刚才唱的诗歌，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这中间不只是圣父的工作，还乃是三位一体，特别圣灵也在中间，他加我们能力，加我们力量，扶持我们。对神圣灵在我们生命中间，他的护理，他的创造，我们很多时候理解不多。但是有的时候，一些古代的圣徒所留下的见证，都让我们看见神的护理就在我们周围。在那些见证里面，我们不是非常清楚是不是就是圣灵，还是说三位一体的神都在帮助他，这个我们分辨不清楚。但是那些护理在我们人生里面，那些特别与神相近的人，他都知道是神在那里帮助他。我最近读到一个小故事，是一位英国的诗人，他叫 William Cooper， 他是跟写奇异恩典的约翰牛顿一个时代，他们都是被神重用的，在诗歌上，在用写的圣诗激励了许多的人。我们圣诗里面都有 William Cooper 写的应该是第17首有两首是我们诗篇里我们诗歌本上就有。这个人他是一个传道人的儿子，但是他很不幸妈妈很早去世，然后他变成再加上在学校他的读书经验上学的经验里面被人欺负，所以他就变成很小就变得了，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得了抑郁症，而且他曾经有18个月还在一个类似精神病院里面度过。离开以后他一生好像不容易恢复，但是都在那种很低沉很低迷里面度过。所以这样的人你可以想象，他又非常爱主敬虔，跟他的同胞司布真牧师一样，也是一位司布真牧师也是一位神重用的一位讲道王子，这英国的讲道王子，他也是一生都在抑郁的光景里面。但是这位威廉库珀弟兄他常常依靠神帮助他，可是抑郁是个病，所以他常常想离开世界，他也知道离开世界到主那里是美的无比，甚至他都在里面，你想想他在精神病院里面待过18个月，他中间常常想到应该怎样离开世界，他甚至在那里entertain 那种 idea 那种想法，那种考虑那个想法应该在什么地方怎么离开世界，他常常这样想。这显然是一个有经验的心理医生知道这是一个病，所以就有一天他就想到一个河里面去，一个想象一个地方，那个叫欧斯河，就到河里面去，他就在河里面用什么姿势就什么东西开到什么地方，然后他从哪里跳下去，他一直想这些事情，想的时候他并不觉得恐怖。然后他那天就请了一个人就帮他，就到那个河边用一个东西就开到那个位置上，他头脑里面想了很久那个位置，想了好像还美化那个时刻，从那里进去到主那里去了。哎，结果到那里之后一发现刚好他想的那个位置上就坐了一个人，就使他很不方便，就算了，就不成就回来了。回来了我不知道是同一天还是在别的时间，他又开始别的计划，他用刀解决自己，这个比较容易一点。在刀接过去拿刀的时候发现刀片又断掉了，哎呀这个很麻烦，他又放下来了。他有一天就想用绳子了，刀会坏绳子怎么不会坏，哎，结果上去的时候绳子就断掉了，他套上去房子就绳子就断掉了，啊，他明白过来，虽然他自己在这种 知道他救恩没有问题，也知道主爱他，但是你知道有病的时候，我们不多人可能在这种情形里面，他一直想着这些事情如何离开世界。但是神的时候知道神要用他，一次两次三次多次，在他的生命当中他要离开的时候就是离不开。于是他后来明白过来，就写下我们在诗歌本，我们诗歌本地应该是十七首里面说，善主的作为何等的奥秘，他测不透的。如果有了弟兄姊妹可以打开看一看，里面真是告诉我们，在那个诗篇里面，在那首他的写的诗里面，当他遇到这么多事情以后，我们可以，如果 你手头有的话可以看第十七首啊，对不起，应该是我们来看这位威廉库珀弟兄，他经历这么多艰难，他好像想一个人到一个地步绝望到连离世都没有办法。你知道很多人说痛苦就 一了了之，他连离开都没有办法。所以他这里诗歌里面说，善主作为何等奥秘，行事伟大神奇，海洋之中有其踪迹，驾驭风暴飞驰，圣徒应当骨气振奋，不怕天空多云，云中深藏慈爱怜悯，化为恩雨降临。莫凭感觉臆断善主，一心靠主恩典，愁云藏雾隐秘之处，有主仁慈秀脸笑脸，盲目不信导致错误，观察却不领悟，唯神自己洞识一切，一提供向人启示显明。这样的一首诗歌鼓励了很多人，被英国许多人称为最伟大的诗歌，但是却不知道 不知道这样的一首诗歌是从一个破碎想死都不能的一个人身上写出来的。所以神奇妙的护理在这个人身上，他后来其实他后来已经慢慢慢慢好转，写下这样的一些诗歌来成为古代，成为我们后世圣徒的后世属神儿女的鼓励。但是这样的一些诗歌不是一首临时一个灵感感动而已，它是用一个生命所凝固下来的一首诗歌。它帮助我们看见这地方神创造的奇妙，神做事情奥秘到他不能够测透。就像在神耶稣基督对尼哥底母讲圣灵的工作，在重生的事情上也是，他其实风从怎么来怎么去你不清楚的，在重生的事情上圣灵的工作你不太清楚他怎么做，但是你却看见那个果效，你重生悔改的人他生命会有改变的。所以我们在神在创造护理中间，我们两个回应，基本的回应，一个是首先感恩，第二个是信靠。感恩对我们生命非常重要，感恩是首先是神他配得我们的回应，我们应当将感谢赐给他。罗马书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其实那些离开神的人，远离神的人，其实拜偶像的人不只是拜一个木刻什么土塑在那里你去拜他，不只是拜一个有形的偶像，拜偶像的一个最基本的定义就是把造物主当作受造物来拜，就是把造物主变成受造物了，你去拜那些他所造的，而不是拜他自己，那个就是拜偶像。圣经上说我们也不感谢他，也不荣耀他，也不感谢他，那个是拜偶像的。所以神的给我们生命气息，他是创造我们的主，我们理当感谢他。我读到潘霍华那位在德国那位殉道士，他讲到感恩，他说我们常常感恩的人，他说我们常常不记得不要感谢神。我在 copy 他写下来的一段话，对我们很有帮助。 他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简直不能够体会所领受的远比施予的为多，所以我们常常不会领受到，我们是领受到的比施予的更多。他说然而没有这种感谢的心态，生命就难以丰盛。他继续说，那些懂得为小事感谢的人才能领受大事，因为我们没有为每天领受的恩惠感谢，所以便阻碍了神给予我们早已预备好的更大灵性上的珍馈。这位潘国华其实他是一位为主受很多苦，他也甚至被关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面。这些伟大的心灵不是说平顺高峰的时候写下这样的话，这些人就像保罗在监狱里面写出腓立比书的时候要感恩，要喜乐，喜乐，我再说要喜乐，这是在监狱里面写的。潘霍华写出这些话帮助我们看见，我们其实常常忘记我们所领受的要比我们施予的我们给的更多，但是我们给人可能记得住，我们领受的可能就忘记。所以常常讲到像我们从神领受的生命气息，我们很少为之感恩。前两天我坐在教会里面，一个弟兄在那里，他在那里看那个芝加哥大学以后，那个不是有一个叫英文叫 icicle， 就是那种冰叫什么冰柱，就是画的时候每个屋檐下都有些冰柱在那里滴水。这位弟兄很有趣，坐在那里看冰，看那个水一滴一滴往下滴。我突然间告诉他，我说：“哎呦，弟兄你在干什么？”他说：“我看那个一滴一滴滴下来是非常好。”我就想，我们今天的忙碌已经没有时间来看那个冰柱了。我们下雪的时候，我们只看见雪给我们带来的麻烦。你知道下雪的时候父母跟儿女的心态非常不一样的，你们在笑啊。我们家两个孩子，特别我们家女儿，她在下雪的季节生的，我们本来给她叫做小雪的，后来发现这个名字不是太，妈妈不太同意，后来就算了，就给她叫感恩，因为是感恩节生的。所以就恩她从小就喜欢雪，哇，她喜欢雪她不得了，下大雪的时候开心得不得了，连铲雪都很开心。那我们一看下雪的时候，我们不是太开心，因为我们首先想到，哎呀，要很多麻烦了，要清等等等等。我们已经慢慢对创造的美好，我们去忘记了。就像我们的弟兄坐在那里，他会看冰柱里面一滴一滴滴下来。我后来想，哎呦，这个对他很有帮助啊。如果他压力很大的话，他看冰柱里面滴下来水，能够看上半个小时，他不是精神有问题，他来就得到医治了。另外一个圣徒告诉我们，被称为是美国的先知，这不是灵恩意义上的先知，是一位叫 A.W. Tozer 陶述，他写过这样的话，感恩对我们的益处。他说，感恩有莫大的医治能力，一颗经常勇毅感恩的心必不会被那困扰众信徒的忧郁和愤恨所击倒。他还说，一颗感恩的心绝不会愤世嫉俗。我在想，今天的人忙碌到一个地步，我们忙碌用脑过度，我们得了各样的病症。但是如果在秋天你没有时间仰望星空，仰望天空，看看那树叶，看看创造里面美好树叶怎样飘下来，冬天没有时间看大雪，看那些雪花，特别是在你车上面每个花雪花都不一样，每个雪片都不一样。不知道有多少人去思想，你开车的时候当然是不能看那个，但是你要不是开车的话，可以看看雪花雪片在你的车边上，看见每一颗都不太一样。如果你有时间欣赏一会儿，对你的心灵都是有医疗的作用的。所以今天困苦忙碌充满压力的人群，如果能够缓慢我们的脚步，能够在春夏秋冬四季，我们家刚好四个人，每个人刚好喜欢一个季节，所以我们去捕捉每个季节里面上帝在创造里面的美好。我们家孩子喜欢春天，一个伊莱家他把绿色带给我们，他告诉我们春天的生命。 所以他到处看见生鲜发芽的东西都是他兴奋的事情。师父喜欢夏天，夏天灿烂，夏天浪漫，他喜欢夏天，夏天也比较活动一点户外。我喜欢秋天，不多人喜欢秋天，跟我的年纪可能差不多。秋天很短暂，虽然只有在芝加哥只有两三周，但是秋天的浪漫，秋天秋色的美好，我很喜欢，特别还喜欢看落叶。黛玉葬花很忧伤，但是我看见落叶的时候，却看见人生都有季节，我们要顺服神，在上帝创造每个季节里面的美好。我们家女儿就喜欢冬季，她喜欢雪片，每一样都不一样，而且告诉我们说，雪遮盖大地的时候非常洁白，非常干净。我们在这些上帝的创造护理里面，我们有没有带着感恩的心去感谢上主创造这一切？神创造这一切给我，他创造美丽的大自然，他的受造界，他创造百物给我们享受，他每天大能的护理着我们，给我们生命气息。我今天早晨拷问孩子一个问题，我说在吃早餐的时候问孩子，我说 Daddy 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感谢妈妈什么？我们家儿子很快，妈妈给我们做饭吃，非常实际，也很对啊，妈妈不做饭了没饭吃。我问女儿就接着说，妈妈生我们，妈妈也照顾我们。我说太好了，就听听可以了啊。我说这两点正是爹地很想听的，神借着妈妈生你们创造，妈妈不创造你们，妈妈生你们，是神创造你们，所以你为妈妈成为生你的上帝创造你的一个途径，你感谢妈妈。那妈妈 care 你，关怀你，做饭给你吃是护理。我虽然没有跟他讲这个 providence 护理这么大的词汇，但是我跟他说，你在世上生活存留，当然还说妈妈还教导我们。我还问他教导什么呢？不只是中文，他说妈妈主要教我们要学爱 God， 去爱神。这些都是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帮助我们，在受造和护理中间神帮助我们。虽然我们三位一体里面没有把圣灵当作母亲，但是圣灵常常像母亲一样，他是生命的主，他也是关怀护理我们的神，他也是使我们重生的，他也是后面怀抱我们，引导我们，甚至我们犯罪的时候圣灵还会忧伤。你看这些比喻里面多像母亲的角色。所以我们在回想到刚才所读的这些经文，圣经里面我们平时可能少思考的，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北美这样的环境里面忙碌，我们没有时间安静下来思想神在我们身上恩典的时候，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不但借着主日，也在安静的时候，你观察外面诸天上帝创造的群星宇宙，看见神用他的灵能力来创造群山。我们不知道中国的领导人是否有人意识到这个重要性，所以有人说中国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其实如果今天你在不同的季节没有时间仰望星空，没有时间看见绿色的大地，没有时间驻足欣赏一会儿皑皑的白雪，没有时间看那漂亮的落日和落叶，我们很可能的确太忙碌了。不但忙碌，我们很可能在神的眼中我们也不感谢，因为不要忘记上帝创造万有，他为我们，他也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所以我想今天就借着这个圣灵的工作，在创造护理中间，能够希望帮助弟兄姊妹，帮助我自己，能够常常思想神在我们生命中间的恩典，他的气息赐给我们生命和气息，他维护我每天行走动作存留，也帮助我们能够眼睛看这世界的时候，不只是看到这世界的许多的丑恶，许多的不方便，许多的艰难，用一种新的眼光，从圣灵来的，能够看见这创造界里面上帝他精巧的灵工创造的智慧，在宇宙中间，在我们生命里面。 那些放神论的那些印度教的教徒都可以用很深的笔墨描述生命的美好，大自然的美好，甚至像泰戈尔这样的人都可以获诺贝尔奖。的确，他从多神论、放神论里面、精灵崇拜里面，他都可以有那么深的领悟。我们属神的儿女，知道是上帝创造，有位格的神创造我们，我们岂不应当有更高的领悟，知道这位神他爱我们，创造了我们，他关爱我们，也护理我们。所以我们常常带着这样的心来感谢，甚至生病的时候，圣经上都说他是那位为我们用为病人铺床的主，所以这样的护理照顾我们。所以你想到母亲，想到护士，这些都是关爱的我们的人，你更想到圣灵，圣灵灵在创造和护理中间。我们也求神不但给我们感恩，我们也学会信靠，知道我们每口的气息，我们的唇流动作都在于他，所以我们学会信靠他。他的手一松，我们就归于尘土。所以我们不但会感谢，我们也信靠神啊，你给我恩典力量，学会每天信靠你。我为自己也为弟兄姊妹感谢神，有些弟兄姊妹遇到一些难处，不是为难处感谢神，但是我遇到那些难处中间没有办法的，好像然后我们跪下来向神呼求，为那样的一些回应感谢主。昨天有机会去一个地方培训一些，在上次年底大会蒙召的，我们有48位弟兄姊妹蒙召决定要做传道人，昨天来的22位大概一起在那里来确认他们的呼召。其中一位姊妹告诉我，她看见在那里提到没有神，提到她的牧者告诉他们没有神的恩典一天都过不下去，学习每天的信靠主，每天的信靠。他说他的牧师告诉他，那个牧师刚好我也认识，他说他以前牧会的时候，以前通常一个月有一次大事，后来发现每周都有一件大事。他最近发现他牧会大概20年以上了，头发都白了。他说最近他告诉这个姊妹，他说每天好像都有一些大事，我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可能是以前刚牧会别人不好意思告诉他，才一个月才一次大事，后来慢慢多了解他了就多一点，现在可能他是德高望重爱护群羊的牧者，神重用他，会众也信任他，可能把好多重担都告诉他，所以他每天都有重担，所以他更需要每天依靠神。我说这些事乃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到危机患难的时候，我们才跪下来跟神呼求。但是刚才的经文都帮助我们，神是护理创造我们的神，他愿意来跟我们亲近，我们不必到危机艰难我们才跪下来呼求神。我自己中间生命给我灵性的益处塑造，常常在那些危机艰难或者跟弟兄姊妹一起陪过走过那些难处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祷告最恳切，也是会流泪会跪下来祷告的时候。所以神为了我的益处，也为了可能我们的益处，然后许可一些难处放在我们生命中间，而且是好像不能马上就拿开。这位护理我们的神，他你看眷顾麻雀，他数过我们的头发，他为病人铺床，这样爱我们的神，为什么他好像没有能力，他不是没有能力把这些难处拿去，他乃是帮助我们每天每时学习信靠，信靠他依靠他。我知道有些高血压的弟兄姊妹都要常常吃，可能一辈子都要吃那个降血压的药。我最近得了一种眼睛的病，可能已经得很久了才知道，要滴眼药水，医生说你要一辈子滴了。嚯，我突然间感觉这个严重性，但是我后来不是认命了，而是说这应该成为我的 lifestyle， 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就像孩子生下来了，你这18年他一直陪在你边上，你要养他，这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了。那我将来就是拿着这个眼药水晚上睡觉之前滴一滴，这边滴一滴，就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不只是按照世人说我们好像带着残缺来生活， 乃是因为我们基督徒属神的儿女知道每天都需要他的恩典，然后因此我们更知道什么叫每天的依靠，每天的需要 daily dependence， 每天对他的信靠，就像耶稣的祷告里面日用的饮食，每天赐给我们，天天赐给我们，就像玛拉都是每天供应，刚好需要安息日多给他一天，这样的一种恩典都是神许可患难危机没有把我们拿去，我们身体上灵性上婚姻里面子女教导这些好像拿不开，你一直求拿没拿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学习顺服在主面前，降服在这些拿不开的事情上，说主啊，你是否要用这些来塑造我的生命，可能配偶朝夕相处你也拿不开，可能孩子不一定是 teenager， 可能很小就开始跟你对着干也让你难过，可能你身体上像我一样有些弟兄姊妹身体上有些问题，这些都让我们知道神已经爱我们了，却允许这些事情放在我们生命中间，我们为这样事情感谢神，因为他必要塑造一群因着降服神天天依靠主，然后他的生命会很大的不同。那个窑匠知道如何来塑造我们，所以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在认识神的护理和创造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学会感恩，为创造的一切，为刚才提过那些四季的美丽不同的，我们放眼看世界的时候就会带着感谢的心，上帝创造宇宙万有，我们也带着每天的信靠，知道我们生命中间有残缺还拿不开，可能是你恨不得马上拿开的东西，拿不开的时候说主啊，我降服在你面前，求你帮助我，给我够用的力量来生活来对付，这样的人我相信经过一段时间或者神许可的塑造在里面的时候，他的生命会很快的不一样，当这样的人经过里面这样的塑造，他再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他就会给别人带来真实切实的帮助，那是生命影响生命，生命传递生命的帮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你的百姓在你话语面前，主啊，我们想到你创造的奇妙，主你神的灵已运行在那里，在创造之初，主啊，你就帮助我们，你也给我们生命和气息，这是我们知道我们都需要每天靠你的恩典，就像世上的百物都靠你供应一样，主啊，帮助你的儿女在世上主啊生活的时候，虽然主啊生命里面有各样的重担，但是你帮助我们学习感谢，学习感恩，这感恩本该归于你，也是对我们生命，对我们整个生命生活的益处，主啊，你也帮助我们，真是除了感谢，我们还能学习信靠，你把一些艰难困苦许可留在我们生命当中，主啊，你帮助你的百姓能够学习降服的时候，主啊，给够用的恩典忍耐，也借着这样的一个塑造的过程，能够耶稣基督如美的形象越来越成就在那些愿意降服你跟随你的人身上，愿主你赐福我们，帮助我们，主啊，在世上生活的时候靠你圣灵的帮助，明白你在创造和护理中间的恩典，重新祷告奉耶稣的名。